有一个人雪龙区 FM 九十八点八，我系阿娇钟欣桐。 今日要分享的故事都是来自泰国。泰国一个出晒名很多奇异怪事的地方。如果喜欢看灵异影片的都知道泰国诡异电影是最恐怖最逼真最好看的。他们的电影很多都是泰国真实的民间故事。以下这个都是真实发生在泰国的事件。因果这个故事是由一位医生讲述他一个病人的离奇故事。他这位病人叫阿文，他得到一个很奇怪的病，三年以来开了刀五次，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连一只手一只脚都锯埋，终身残废。阿文的这个病源自于他一次被一种动物叫水鱼的咬伸手指尾开始，原本只是很小的伤口，到医院敷了药就会没事的。但不知为什么过了半个月之后，阿文的伤口突然红肿发炎，紧急来到医院求诊。医生就发现伤口已经被毒菌入侵，甚至已经入到骨折处，要即刻将位置切走。从此阿文右手就少了一只手指。过了一段时间，不幸的事情再度发生在阿文身上。有一次阿文在农田耕作，怎知又再一次被水鱼咬亲，今次是咬到他右脚的脚趾。同样的事情，开头只是小伤口，但过了一阵又红肿发炎，医生检验之后证实有毒菌入侵至脚趾的骨折处，需要切走某一节脚趾。阿文的噩梦才是刚刚开始。一年之后，阿文的手指和脚趾竟然同一时间发炎肿痛，入院接受检查之后发现骨头里面有剧毒病菌，有可能会形成癌症，必须要立即将手掌和脚掌切走。你想着阿文已经很惨，更惨的事情继续发生在阿文身上。阿文为了想驱走身上的衰运，就参加了一个在郊外的祈福活动，谁知就在宿舍过夜的时候，半夜被一只老鼠咬到断脚的伤口处，伤口一直流血，痛到阿文晕了。阿文被紧急送入医院，医生发现阿文除了被老鼠咬的部分发炎之外，又验到两个伤口再度出现剧毒的病菌。负责阿文手术的医生都百思不得其解，为了保住阿文的命，医生唯有将阿文的右手和右脚完全切除。院长认为这个是前所未闻的离奇事件，就连同几位医生深入调查阿文的身世作研究分析。阿文是一名农民，有时都会到地盘做散工，他最喜欢就是喝酒和吃水鱼。他听闻吃水鱼能预防各种疾病，就经常到河边捉水鱼吃，足足吃了20年。有一次他在鱼档买到一个十几公斤很大的水鱼，这么大只，阿文一次根本就没办法吃完。但阿文家又没有雪柜可以保存水鱼，想了很久，阿文想到一个极度残忍的方法。水鱼是一种很长寿的动物，只要不伤及到要害，是不会那么容易死的。阿文就根据每日 可以食几多就在水鱼身上割几多肉，然后再用石灰擦在水鱼伤口处那里止血。就这样阿文用了接近半个月的时间先食完整只水鱼。阿文发现这个方法可以令到他每日都吃到新鲜水鱼肉之后，就一直用这个方法。就算身边的人都劝他不要做这么残忍的事，他都会听。直到他现在体会到自己身体被分歧切割的滋味，他才知道原来是报应降临在自己身上。不过后悔已经太迟了。最后院长就在阿文的病历档案上面写上医学无法解释的不可思议因果报应事实作为研究的结论。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